午夜會高峰,主酒論英雄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毛泽东将中国当作马列共产思想的实验室本来也不行你做到就成功谁知中国人行衰运毛泽东是一个伪君子他早期年轻时受了马列思想偏激的感染骨子里他崇尚中国帝王他真正的偶像绝对不是马克思而是朱元璋秦始皇这种人是用暴力 令知识分子屈从,令百姓如玉成为劳民 这种思想的胆再装落马列的壳,对于这个国家之维和,到今日还未散 毛泽东特别推崇秦始皇,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 所以他上台后,迫害中国知识分子之手段有 慘酷于列宁和史太林因为俄罗斯历史上没有秦始皇这种角色他有暴君、伊凡但没有一个暴君见到知识分子那种仇恨之火恨不得将他全部灭绝毛泽东就是一个这么心理病态的人所以杀了迫害就留下几个这几个令他觉得是有用的钱学森可以跟他做核弹 其他那些可以跟他做水坝所以科技、做水利那些在文革受到的冲击相对较低除非你提出一些他不对的东西其他读文学、历史、哲学、音乐、绘画全部鸡犬不留翻译家傅雷、钢琴家顾胜英、黄梅戏曲家严凤英 電影演員、上官雲珠、石輝、上海和北京、歷史學家展伯贊、吳含這些全部老舍死得真慘監生迫害、紅衛兵打死逼到自殺毛澤東知不知當然知中觀世界歷史古今中外 上訴到得秦始皇做過這樣的事,沒有一個這麼變態的事 這就是毛澤東,那張照片掛在天安門城樓中央 那條詩供奉在天安門廣場 還有很多愚蠢的農民,去排隊瞻仰 這些就恭喜他們 但我覺得毛澤東有一件事,對我們香港很好 他不收回香港主權,所以我做人非評論很客觀 我1979年在英國讀書回來 暑假,我跟我父親說我要去北京 去北京說我要向毛澤主席紀念堂鞠躬 為何你這麼神心? 我感謝他老人家不收回香港 1949年他派兵下來 有沒有升你一巴? 第一,我不知道在哪裡做了堆填區 赤簡的肥料 所以有一條命,毛澤東沒有收回香港,非常英明 跟周恩來,他有恩於我本人 但有罪於中華民族 但有恩於小我就夠了 大我沉淪,我顧不得那麼多 所以我跟我父親說,我非要去毛主席紀念堂向他的詩三鞠躬不可 毛澤東不收香港 英國人有機會教育我所以我今天是有一個這麼見識的人回到來我又感謝毛主席這些評論是不是全世界你都找不到一個這麼客觀公正的是不是梁哪裡說的不可以說偏頗的是不是如果毛澤東是我偶像你問香港人都一樣他有些現在經常說誰殖民地的時代怎樣他有自知之明誰有這麼蠢收回香港英國殖民地的時代怎樣他有自知之明是不是統治但如果問香港人為了運回香港的上一代如果沒有鴉片戰爭沒有割讓香港你想想他願不願意成為一組已經是另一個深圳這個道理有很多人都知道我剛才說的 毛澤東有益於香港小我，有罪於中華大我，所以我身為一個香港人，對毛澤東應該怎樣判斷，我就第一個這樣提出。毛澤東是一個大魔頭、變態、殺人王。 但他對香港是一個恩人，鄧小平是否調轉呢？鄧小平對於中國是四個現代化、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我剛才也是這樣說，是絕對有貢獻的。當時你鼓吹少少的現代化，當作一種過渡的理論，無可厚非。因為毛澤東統治中共28年，他講了一種瘋狂，是人民公社，叫人窮。 你窮他就生真海錯，將人們洗到傻了，洗到有飯給他吃他都不懂得嚼多兩口，或者有漂亮衣服給他他不敢穿。你見過1976年之前中國的女人沒有？剪到頭髮短青湯掛面，明明是漂亮都以漂亮為小資產階級，風姿修行為天生波大又要束胸， 怕被人說是散播黃色思想，令女人明明生得漂亮，吳男吳女，個個學江青，人不人不鬼，這些是毛澤東搞出來的。但我們香港不同，殖民地時代，陳寶珠、蕭芳芳、尤敏、葉峰，美女被你正常發展，這些是英女王的功勞。 而毛澤東不收回香港,亦是毛澤東對香港的包容。 你說毛澤東英女王 對於我,是不是兩大恩人? 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說這麼多大道理幹什麼? 所以今天我對毛澤東這個評論 我敢說是全香港最公正。 可能他看小香港,他大陸人聽到,你明天可以下 跨到羅湖跟我面對面對去了柬埔寨、越南、北韓，搞到越南雞毛鴨血，難民就坐船來，北韓又死，幾百萬又死，越南又死，赤簡更加搞到柬埔寨事，是香港的頭條生路。你是毛主席對香港多偉大，不知他為何忍受，照計你咬下來趕走英國佬， 勞役多400萬人,你都多啲快。我覺得香港你是用咗北韓、越南同埋呢個柬埔寨,幾百萬人的條命你換翻嚟嘅繁榮嚟過你咁講。就係啦,咁話之佢啊,係嘛?啲真係偉大得好緊要啊,真係,毛澤東,係嘛?啊,你啲呢,真唔好話我哋,啊偏頗啊,你叫唔黑見在對面啊,啊? 我剛才這番說話他我包他啞口無言，他有什麼回答得到我？他都不知道認同還是不認同。他敢不敢嗲半句？我講這件事你們替聽眾上留言板，你駁斥我。所以這些就是了。所以這個講回今天這個話題，這個中國只有四個現代化，死了，搞到心靈非常之枯竭。 土地環境污染，搞到現在都不知怎樣。你有國民生產總值很高，你捏著美國的要害，拿著很多國債，但下一步你會怎樣？你物質充裕，你有錢，跟著怎樣？追求精神價值的被你迫害、死了或拉去坐牢，那你下一步要怎樣？你問一下他現在。 他現在沒有想法，中國夢，什麼叫中國夢？其實很多內地的人，他們有錢，賺很多，或者他們根本生活無憂，但你看到很多不安，或者其實他們有部分開始都相信宗教。 有些好的，那就好笑了， 就拜佛，共產黨無神論， 相信什麼宗教？ 偷偷地信，其實有些人跟我說，很多官現在信基督教，但他不敢承認。 既然如此，為何你不開人大政協的時候，他不公開自己的信仰，說應該中共要實行基督教治國？ 那不可能，黨大過神。 那你不就是人格分裂? 但不是,我說官私底下,其實很多他們自己知道 那為何你私底下才敢說? 你不敢在大氣電波這樣說? 網絡8-1-9-0-3-9 多小天下事,進赴蕭譚宗 光明頂 陶傑,鮑偉聰 中國異見人士劉曉波先生 2008年 發起08憲章 發動中國知識分子簽名 香港的公共知識分子梁日道先生都有簽署 08憲章提出的宗旨和精神 其實很正確,就是你不可以盲目追求物質現代化 一個真正的文明社會,是人民有 不受任意逮捕,以及沒有夜晚黑,沒有罪名 走上來拍門,拉人的恐懼自由 這種其實不是要求高 但連提出這些意見,你都當是敵對分子拉人 你說一個國家這樣有什麼前途呢? 我不知道 所以現在樓下就說,因為這樣的情況就抑鬱 要求見醫生,以及現在軟禁的情況,好像一點都沒有鬆懈 對於一個異見人士,就算是一個罪犯的親屬或家人 這種行為會不會實在有時超越了 modernization,即是現代化 所以那些是庸俗 你說現代化是很庸俗的見識 你看歐洲,當然沒有人說19世紀帝國主義對外擴張時,沒有屠殺土著 也有很多屠殺印第安人 但整體來評論,如果沒有19世紀的帝國主義 現在全世界沒有今天的物質生活 例如橡膠,不是左膠,是你穿的波鞋的膠底 你的擦紙膠,現在塑膠用具 你不要理會環境污染,現在是新的形式 就是帝國主義產品 英國人侵佔馬來亞,發現全半島都是橡膠樹 劏開見到有白色的液體流出來 一捏過去問一問,這東西原來可以造福世人 於是他將橡膠當作一個工業品 發行世界你這樣說不止譬如我們平時食物方面當時荷蘭、英國角逐海上霸權帝國主義的前後其實它的香料也改變了人類的飲食方式你今天吃馬來餐 印度咖喱,你是否要感謝帝國主義? 今天你這班人又說香港要法治、廉政公署、香港大律師公會 你是否要感謝帝國主義? 不感謝,你就差點送兒子去英國寄宿學校 其實在文明的進程,拖他們回來一笨 不只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也很大 帝國主義好到極 其實每一次,你看唐頓莊園是否帝國主義? 人類的戰爭,例如一次大戰、二次大戰 其實對於文明的進程,都是一個很大的進展 伴尼西林的發明但亦是一個很大的偉傑因為死了很多人真是歐洲裏面的精英你看看雷霆戰區的電影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在法國的索姆戰場打了一個星期死50萬人牛津劍橋畢業 <笑>很多是貴族子弟不是像現在某些地方找一些窮家農民的兒子去做兵那些懂得拉丁文沙士比亞懂得背就這樣在戰場被人掃死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我想人類會更加幸福但戰爭是 人類文明進程的必經階段 其實我們 雖然我們近代有兩次世界大戰， 16、17、18世紀戰爭都不斷， 整個歐洲 絕對 現在也有 敘利亞死多少人 阿富汗 和平是不存在人類的歷史中都未曾停止過地球的戰爭是沒有停止的你說慘不慘為何有這麼愚昧為何有和平的生活不過是要殺戮你盧旺達這些已經趕走英國法國殖民主義你這群黑人當家作主為何產生一個部落殘殺沒得解釋人性是愚昧有好日子不喜歡過是都要打打殺殺 是都要霸佔、掠奪這種行為神憎鬼厭本來地球現在的饑荒如果照糧食的生產根本不沒有糧食是夠食的但不知為何就是糧食的生產和儲藏不平均於是出現東非、大饑荒 西方國家近年因為iPad、WhatsApp流行 都已經警惕到過度的modernization 尤其是電子科技現代化會帶來人性心靈的侵蝕 每個小孩在玩機 iPad Facebook 不跟父母溝通我最近有個朋友他的女兒在英國讀書 本來沒有東西Facebook非常多資訊 又分享這樣又貼那樣突然間無端端 接到電話,女兒在吊頸自殺 什麼原因? 據說在大學最後那堂,交了功課 不如理想,被導師三次打回頭 第四次直接不看 壓力太大,這樣就去吊頸 留下遺書 多謝父母,帶我來這個世界 你這樣去了,你對父母和兄弟姊妹 帶來多大的打擊和創傷 你那個有勇氣去死? 為何沒有勇氣去解決這個壓力? 這些小孩平時物質一點都不受 iPhone舊了,有新的換 但是他的心靈空虛 這些就有modernization 沒有modernity 這個就不只是 現在很多港孩處於困境 我想家長不要只提供一些iPad、iPhone、遊學 帶小孩去明天滑雪、聖誕節去哪裡 你要注重心靈的培養 不要讓他們享有太多物質充裕的東西 iPhone換不換,簡直不讓用 又不讓又不行,現在每個都有 這是限制 對於高科技的流行,人類如果成為高科技的奴隸,人性進一步泯滅 這是modernization 物質現代化帶來的代價 所以剛才也說,歸根究底,硬件上人類的物質現代化已經很先進 現在缺乏,例如年輕人一樣,那種精神的自主、獨立 你看香港,政府總部建得漂亮不漂亮? 用最貴的物料建,有雲石、自動電梯、電子感應開門 但是施政和政策裏面的人的水準是怎樣裏面的人的水準和他們每天各族權力和寫字樓所在的兩棟威王的大廈 知物質輝煌,是否相稱 看就知道 上一代的人,戴卓爾夫人、丘吉爾是否第一流的領袖 他們蹲在哪裡?唐寧街10號 300年的舊屋,裡面四五房一廳,3層樓 有沒有現代化? 到現在都未拆,都還是蹲在那裡 你說哪種高? 這些不是親英崇什麼,這些就是擺事實,說一個 很普通的道理出來這條路你走不走得通 你說盲目追求GDP 經濟增長是不通的現在大陸更加追求起地標每一個省市都是追求摩天大廈或者大政府大樓或者基建、地標這些其實都是他們覺得的現代化 但是這些背後你看看北京的空氣你就知道你埋單沒有東西你這一代人有些賺到一百多億貪了之後就去買房地產子女送去英國寄宿但其他中國人付出代價明晚11點光明頂登絕嶺看世界群雄明晚繼續決戰光明頂